怎么了？ 当当当个啷个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哥， 要把那钱 推过来。这几步怎么走的呀？ 啊？他这几步，他这几步，他你看他这几步，他是你看他先，你看他右腿啊，你看右腿迈到左腿的左边去了。 你看 右腿迈左腿走， 那个左腿呢又迈到右腿的右边去了。 这他妈就变是变着麻花的那么走的。 哎，你看他转身了， 转身转身。 你兄弟，你别慢点，你再把自个儿绊着。哎，别， 我来不了， 不该 不行不行，哥上来给我解开。 来不了，来不了。 我俩腿都别一块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 这太累了，太累。 都说赵国人走路好看，是好看，这没法学呀，这也太累了。 咱们学的还是不对 啊， 咱们应该学啊，赵国邯郸普通人走路的样子。 普通人， 哎，你跟他们学也不接地气呀，对不对？ 哦， 哎， 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跟这学，他们人家都是那个，他们都是童子，不童子鸡，不是童子鸟，不是，他们都是童子 公，童子公， 他们都童子公，咱来不了这个。 他们这叫秋公， 对对对，咱们跟人学学吧。 那个秋公， 咱学的普通的， 哎， 普通的， 咱不能跟邯郸小翠花学。 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 咱们跟邯郸普通人学。 对，邯郸普通人，哎，你看那个那边一大爷，你大爷，你看大爷。跟这大爷学，跟这大爷， 跟这大爷学。 这大爷，这大爷，哎，你看这大爷，这大爷走道的特点， 嗯， 他真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 他怎么？ 他是左腿点点儿，右腿画圈儿。你看， 点儿画， 点儿 画 圈儿， 大哥，这好像那人跟他说话呢。 过去问问去，过去。大爷， 怎么了，大爷？ 我说 大爷，喝豆腐脑，我嘴烫了。 我也是走道， 你在走道， 你们为什么要学我？